夏日午后，彼此道声珍重，你含着泪对我挥手，消失在路尽头。而夕阳太刺眼，我的脚那么重，你懂不懂的代理在分开的地点，我会很坚强，好好的等着你回来。多少想你的夜笑了又哭，走了多久，想了多久，安慰自己在同一片天空。离开太久，思念太久，我想我也出现在你梦中，在每一天待和你的冲动。

开始不一样，像路人经过身旁，你也不必装模作样。我会遗忘，别再说谎。 必须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有。